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過去幾日咧都係陰陰沉沉啦，即係有時候甚至乎落起一啲雨啊。雖然雨勢又唔算話好大，不過有時候咧你係想出去做一啲户外活動咧，都會幾影響心情㗎。好似例如我咧就喺屋企啊買咗架即係飛機咧，就成日都諗住同個仔去放嘅。 哦，係咪航拍飛機嗰啲啊？ 哦，咁又冇咁高端，即係純粹係咧，以前你咪喺啲士多咧，你咪揾到嗰啲類似係發泡膠飛機嘅。 哦，飛機木嗰種係咪？ 係啦，咁你即係不過有發泡膠嚟嘅，咁於是乎咧買咗翻嚟之後，咁就即係。即係好簡單砌啊，砌好之後咧 ，suppose 佢可以飛好遠嘅。咁喺屋企放好難放，因為架飛機都比較大架咧，你係要好大力將佢放出去。咁佢就會因應你個機尾個尾翼咧，唔知係擺高啲或者擺低啲，佢有兩個位嘅。咁就會可以一係就喺個空中嗰度轉圈啊、翻滾，一係咧就會直飛飛到好遠嘅一個距離。咁喺屋企放就放唔到啦，所以成日都同個仔講啊，不如咁啦，我哋揾日就出去樓下嗰度放咁。咁但係呢每日個仔放學返嚟嘅時候都望下天，話唔係喎，又即係天陰陰咁，就算冇落雨都好啊，你都見到個地下係濕立立嘅。 係啊，真係好唔舒服，因為早排呢基本上日日出街都係要帶遮啦，然後著水鞋你先可以感覺安全啲，如果唔係真係一出門口已經濕晒。 係啊，咪好似我哋之前啊有個同事啊飛機我要講下講佢。就係因為又係放工嘅時間呢落大雨喎，即係佢返工嘅时候都有，但系冇咁大。但系放工嘅时候落大雨嗰时候都夜晚，我谂九点十点咁上下啦。咁佢着嗰对鞋咧，就即系望一望出边嘅环境，就话唔系，一行出去成对鞋湿晒，报销噶咯，分分钟。就算你话你唔会报销都好，你之后肯定入晒水啦。 系啊，同埋我想讲啊，夜晚咧公司走嗰个门口咧系有几级楼梯要上去。 系啊， 哇，即系。上星期走嗰幾日啦， 簡直落飛天啊！ 暴咁樣， 哦係，好似係咁啲水係咁流落嚟， 花果山水帘洞咁嘅感覺。 咁跟住佢就嗰日就臨放工嘅時候咧，就即係好似擺一對拖鞋咁嘅東西啦，喺公司嗰度。跟住後屘佢行過嚟問我：喂 ，Kenny 啊，如果咁樣著嘅話，會唔會好異常啊？咁我望一望佢啦，咁話都還可以嘅。嗱，如果你手仲要抽住嗰啲買水果啲膠袋、啲紅膠袋嘅話咧，咁就真係好異常啦。咁但係話而家你咁樣行出去，大家都睇。体谅嘅， 系同埋咁嘅天气着拖鞋都 OK 嘅， 系啦。咁但系就即系呢一个阴阴沉沉嘅天气咧，我觉得嚟到今天咧就稍微唔同咗啦，因为即系你啊晏昼嘅时间啊，见到有阳光出现啦， 系啊，好开心啊！你知唔知我直情朝早一见到有太阳咧，即系已经唞咗成个星期，觉得哇，终于可以落街跑下步、喐下啦，同埋原来阴沉咗一个星期，然后再俾阳光晒嗰种感觉系真系。豁然开朗啊！ 系啊，咁尤其是即系通常都系你啱啱落完雨啊，落雨嘅时候咧，有时候都会俾人感觉有种即系立黐黐啊、湿湿立嘅感觉啊。 系， 咁通常又系啦。如果你系焗嘅，即系落雨之前嗰啲时间咧，个天气纵然系有太阳都咧，就好翳焗嘅。 系啊， 反而咧而家啱啱落完雨之后啦，即系天朗气清咧，嗰种嘅感觉有少少清爽噶。 系啊，系啊，同埋开始我唔知系咪咧夏天即系早排应该立咗秋。而然后九月 都可能嚟緊都中秋咧，感覺呢排落街咧都會有少少秋風起嘅感覺， 係即係會有少少即係清爽，因為大家你知係香港嘅天氣嘅啦，一潮濕起上嚟嗰啲立黐感覺其實就唔使講都感受到噶啦。 咁你睇屋企埲牆都知道， 係啊，或者有時候即係尤其是春天嗰啲時間，真係跨到咧，我屋企已經住得唔係高啦，嗯、即係嗰啲十一樓咁樣樣啊，你已經係即係見到有時候咧起身嗰陣咧，忽然之間起霧啊！唔知你有冇試過屋企真係起霧，係講緊喺個廳嗰度有霧啊！因為點解咧？太過潮濕，濕到咧基本上你嗰住嗰啲大廈咧，即係唔知六樓以上開始咧已經有霧啦。唔係講少啊，跟住咧你係 如入仙境咁 咯。由你嘅房行出去聽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哇，做乜嘢事啊？啲仙境 一般。老婆點解你咁靚嘅？ 哇，咁又冇，咁你又冇去到呢啲位。咁跟住後屘你摸下縫牆係濕曬啊！你以為做咩事好似俾水淋完一般啊？跟住玻璃櫃嗰度嗰啲咧又係啲嘢又係好濕啊，立啲好似有曬霧水黐喺咁扁嗰度咧。咁所以即係香港潮濕起上嚟嘅時候係好辛苦嘅，咁一到秋天嘅时候，我就非常之喜欢，尤其是天朗气清嘅时候啦，即系你可以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啊，即系有啲平时你唔好敢去啊，或者唔好愿去嘅地方都会去啦。例如其中一个咩咧，我以前小时候系非常之中意做嘅， 系喺边度咧？ 就系、是、行山。 哇，睇唔出喎、啊，真系。 嗱，点解咧？我好细个嘅时候，因为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已经有呢、這、一个。即係習慣都可以話培養咗嘅，因為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尤其啦，咁就會好容易接觸到行山呢一樣嘢啊！即係喺我細個嘅時候咧，咁我阿嫲咧就好中意行山嘅，咁我哋嗰陣時候就住荃灣啦，咁啊成日都係行呢一個嘅城門水塘啊嘛。 哇！而家真係唔好行，我試過有一次咧走去係貪得意，啲人話啊、哎、城門水塘又好似方便啊，又靚啊咁樣啦。 係。 哇！好驚，成程都係馬騮。 哦 系啊，我仲要行到去傍晚咧，开始入黑嘅时候，你系听到佢啲声，但你又唔系好睇到佢，咁佢本身啲毛都黑掹掹咁样啦，即系入黑之后，系嗰个感觉系有少少不安嘅，我自己觉得 即系有啲惊咯。 咁同埋有冇嗰啲行山棍喺？ 但系因为我哋行山咧，就即系我嗰时候跟我嫲行啊。就是一大班人行嘅，即系你讲紧咧系成个旅行团咁啊，廿零三十人行啊， 咁犀利， 好夸张！佢哋嗰啲叫做神魂之友啊嘛，大佬真系好夸张，唔系讲笑。咁啊喺我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啊，讲紧嘅大概系四五岁、五六岁嘅时候，入小学之前嘅应该系入小学之前咧，咁我哋幼稚园嘅时间咁啊。就通常阿嫲咧就去行山嘅时候跟啦，咁佢行嘅时段都好独特嘅，佢系咧即系一啲凌晨啊吓，两点几三点就 系咪睇日出噶？ 就系唔系睇日出，不过佢系做咩咧？饮早茶 哦， 即系佢系咧兴系点样样咧？嗱，嗰阵时候城门水塘咧，其实你而家问我都唔系好记得条路点行，但系嗰阵时咧系喺荃湾城门水塘，你搭小巴上去啦，去到嗰边啦， 去川龙茶居饮个早茶先系嘛？ 佢有条路咧系可以行出去沙。田嘅 啊， 系啦，咁嗱，而家你问我，我真系唔记得点行，因为太细个啦嗰阵时候。咁咧，总之就一到呢啲凌晨时间，就唔知两点几三点咧，嗰阵时候我同阿嫲瞓嘅，咁咧佢就会熬醒我，梁仔起身啦，起身啦，因为初初唔惯嘅时候，俾我瞓多一阵啦。咁但后屘都知咩事，因为你知你系走唔出阿嫲嘅五指山噶啦。咁于是乎唯有死死地 系唔会罢休， 系唔会罢休嘅。总之你都知道你嘅要接受个现实就系、是。 晨早嘅行山挑战、啊， 冇错啦。所以咧，你系懵懵松松咁起身啊，跟住阿嫲咧喺你眯埋眼嘅时候，帮你擦埋牙、换埋衫啊咁。咁好啦，就出发啦。咁我哋先先就系去到喺荃湾，咁佢有条街有个小巴，就系专系上呢一个城门水塘嘅，咁系通宵嘅。我哋就搭嗰架小巴就上去上面啦。咁跟住后屘上到去之后啦，咁就汇合佢嗰队嘅神魂之友啦。咁、当中有一啲咧，其实见咧，因为佢哋好开心，一见到个小朋友一齐嚟行啊，平时都冇。咁小朋友跟嘅，咁零零舍舍我同我细佬两个喺度跟，跟住就好开心啊！即系成为咗佢哋嘅动力啦，咁啊，咁啊，沿路咧就有讲有笑啦。咁其实对我同细佬嚟讲都开心嘅，因为咧你即系当你个人醒咗之后咧，你上到去啊，嗰阵时候天未光啊嘛，黑麻麻噶嘛，咁你咧就即系有机会啦。咁啊，大人就会俾个电筒你啊，你有少少嗰种即系探险嘅感觉啊。咁啊，再加上佢行嗰啲路咧，嗱，当中咧有一啲都几有探险 feel 噶，例如你咪行嗰啲即系水。 水坝当中有一条好长好长好长嘅楼梯，又唔知行落去，唔知一个即小山坡下面啊。咁尤其是嗰阵时候行山咧，你又觉得即系嗰啲路咧唔会话好多保护，即系唔会话有好多围栏咁样样咧。咁你感觉有少少似系睇紧 Indiana Jones 咁啊？哇，会唔会前面有个唔知咩秘穴咧？会等你去探索， 想象到自己系好犀利咁样喺度探索紧呢个世界。 系啊，好犀利啊！嗰时候觉得咁跟住同埋咧好开心，就因为通常嗰啲即系老人家咧都会带定好多糖嘅，因为佢知道有小朋友去嘅话咧、就带定好多糖俾你啊。遠到嘅时候又探你嘅时候咧又俾粒糖你食啊。咁所以咧我系喺嗰段时间咧食得最多糖咧就是因为行山。 不过真系因为糖咧其实系一啲好直接嘅能量吸收同埋好易消化噶嘛。即系万一你行到攰啊，又或者突然之间好似有少少啊，特别老人家行山咧，有时会出现啲突然血糖低噶嘛、其实一粒糖好紧要嘅，即系都系 补充 体力啦，同埋比朱古力应该系更好嘅选择啦。 佢比硬糖我，不过就系咪？但都有嘅，因为糖分啊嘛。 费事你咁快嚼烂之后又举手要多粒， 系啊，可能都系因为咁样样。 慢慢选下先啦、啊，你 冇错。咁啊，所以即系其实咧，系行山咧都曾经带俾我有好多好多嘅回忆啦。咁当然啦，其实今时今日行山咧就唔系净系老人家嘅专利啦，其实好多年轻嘅人咧都有去行山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即系话行山咧，究竟带俾我哋一啲乜嘢嘅乐趣啊？同埋咧，究竟有啲咩要注意啊？ 好。 行山其实 Nicole 你好唔好嘅呢位？ 我都 OK 嘅，其实咁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系少啲运动嗰排，但系又好想喐下，咁就趁虚就话去行山，因为早排咧唔知嗰啲咩假期啊。周刊啊，都成日介绍啲行山新热点嘅，就话两个钟头可以完成嘅路线，而且咧就可以打卡热点，影出嚟咧就好有女神风咁样。咁我都谂住去趁下去影下相，同埋而家咧好似越嚟越多年轻人中意行山， 都系 感觉上好似比较。文青啲咁樣， 係咪你講得係啊？係 咪先？ 因為好似我身邊啲 friend 好笑喎、啊，佢哋即係我，正如我講啊，可能我身邊啲 friend 咧，唔好話香港人啊，真係我只係講好少部分嗰啲香港嗰啲身邊嘅朋友啦嚇。佢哋通常行山咧就係點樣咧？未接觸啊，先嚟就係準備一套嘅裝備啊嘛。係。咁啊，嗰次又係啦，喺WhatsApp 嗰度咧，有個朋友就話：喂，我忽然之間好想去行山啊！咁點解咧？大家問佢就話：啊，冇啊！我 IG 见到有个朋友行山，影啲相几靓，于是乎我又想行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我觉得咧，即系行山嘅话，即系佢都唔系问有啲咩要注意啊，有啲咩行山鞋嘅款式好咧，即系佢系反而 同埋 点 样影相靓啊，系啦， 同埋佢 话， 同埋佢又要问啦，即系头先阿 Nicole 有提过嗰支行山足啊嘛，即系你要俾人感觉你行山咧，要有行山足， 先够专业， 系啊，先至似系行山，因为都系影嗰张相，讲紧嘅都系影嗰张相啊，救命，真系。咁於是乎就喺度問咗好多關於行山咧，有啲咩嘅裝備其實係要用到。咁但係我哋反而大家就關心就你等先，你等後一步先，你諗住行邊啊，大佬？因為 你有冇咁嘅體力啊？ 係因為其實你嗱講真，如果你唔係真係話行嗰啲好難行嗰啲咧，或者嗰條路徑好長嗰啲，你其實真係未必需要帶咁多嘅裝備。有好多好多即係同屋企人啊上去嚟，話舉例又講翻城門水塘咁先算啦。其實有啲爸爸媽媽而家一到週末嘅時間都會帶啲小朋友上去㗎，係 啊， 咁可能即係圍住個水塘行一個圈啊，或者行半個圈啊，即係行翻轉頭咁樣樣，輕輕鬆鬆嗰種嘅話，咁都有影相㗎，咁你唔使攞曬行山竹啊繩咁樣樣去㗎嘛，大佬。 係啊，因為我就係好我好記得咧，有一次我係趁虛嘅，咁啲朋友就話去行大帽山，咁因為行到大帽山山頂咧，就有嗰啲發射塔。就一個個圓波波咁樣嘅，咁啊影出嚟好靚咁樣啦，咁我就好啦，咁一齊去行啦。咁我就上網睇一睇，啲人就話嗰個已經係入門版嘅，就兩個鐘完成嘅路程。咁我都覺得應該 OK 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嗰啲雜誌咧有時真係唔係好可信，你真係要問翻啲有經驗嘅人，因為咧佢係好斜，同埋成條路咧係人車爭路嘅有啲，佢係架車可以去到某一個位置停低，咁最後嗰橛就真係淨係人行。咁但係咧前面嗰橛其實都有啲危險嘅，咁我就見咧有啲叫做靚 靚地啊，擺明都係好刻意希望有個行山 feel 嘅打卡熱點嘅時候咧，就全部人都攞住啲竹喺度影相啦。但係咧，你係感覺到嗰個係有啲撈教嘅，因為嗰個鋪曬石屎路咧。我自己覺得就好似唔係好需要話咁多呢啲咁嘅裝備，咁其實普通可能你當郊遊嘅裝束，可能你自己輕強啲咧，仲容易控制同埋冇咁混亂咯。你直情係覺得咧，哇咩事啊？好似咧啊好犀利嗰啲啊，即係阿 Laughing 哥揾隻手捉住嚿石聽電話嗰種感覺。就是、 當年阿 Tom Cruise 嗰種啊嘛，嗰陣就變咗 Laughing 哥，好肥真 係。你啊咁樣，你完全唔好啦。好多个问号喺度咁 样，系咪？不过即系其实讲真，你话行山咧，我觉得系好多好处嘅，因为嗱，先唔好讲究竟对你嘅身体系点样样先啦。有时候你耐不耐咧，你系可以去下一啲即系郊外啊、空旷啲嘅地方啊，即系你成个人个心情都系唔同啲嘅。 系， 即系好似我呢啲，你知我个人好唔愿喐噶啦，系咪？咁但系即系耐不耐喐一次啦，其实去嘅时候咧都系心不甘情不愿嘅。通常都系咩咧？就是老婆叫，佢话喂，不如同个仔出去玩下啦， 唔好成日匿喺屋企啦。 系啊，其实我又吓、啊、去边啊？即系通常嗰啲咧，啲老公 hea 底就咁啊，吓去边啊？屋企唞下咪几好，咁即系会有嗰种嘅感觉噶嘛。咁、 啊、 但系佢就话，哎呀，你唔好成日喺屋企啦，难得周末嘅时间同个仔出去睇下啦，咁啊去下啲郊外地方都好，睇下昆虫咯，咁样 样。 即系你知诶，有多昆虫啊，或者小动物啊，你平时喺屋企你接触唔到、见唔到噶嘛，咁你可以去睇下。咁啊，于是乎好啦，去睇啦。咁你虽然一开始嘅时候，我嘅心态啊，就系唔系好愿意去嘅。 系。 咁但系当你咧，即系可能去到某一啲嘅 checkpoint 位啊，你可能你有时候行得比较高少少嘅地方啊，你望翻落去嗰个嘅景色咧，你会觉得哇！好彩今日有出嚟啫， 系啊， 即系净系呢一个嘅心情嘅转换啊，已经系觉得咦，好彩有出嚟，都觉得 O K 喎。 系，同埋我觉得有时真系好老土嗰啲咧，呼吸下新鲜空气，你个人嘅心情真系即刻唔同晒。 系， 我嗰次咧就 系 好记得我咁啱病，好似作病咁嘅感觉嘅。 系， 咁我俾人捉咗去行山，咁就行青衣嗰度嘅。咁我觉得嗰条径真系很不错，叫回归径啊。咁咧佢又唔系话好斜。又鋪曬啲石級啊，好靚咁樣。咁我行完之後，我直情覺得自己好似冇事咁樣。 Oh. 我唔知係出咗身汗定還是乜嘢原因，但係咧，即係你如果週末嘅時候出去行下，又或者睇下啲綠色嘅植物咧，你嗰一日嘅感覺咧係真係會好唔同嘅。 其實相比起即係一啲好劇烈嘅運動，你話行山咧，咁佢算係即係休閒得嚟嚇，同時之間亦都能夠係鍛鍊到你嘅身體嘅。 即係 之前都睇過啦，即係你話行山有啲咩好處啊？咁啊咩增強心肺功能啊，加強嗰個嘅肌肉嘅耐力啊，有力啊，又可以锻炼你身体嘅平衡嗰个协调力啊，咁咁即系呢一啲咧，对于你嘅身体本身嚟讲咧，都系好有帮助。即系尤其是讲紧平衡嗰个嘅即系锻炼咧，好多时候我哋可能系话，做运动集中嘅就系做肌肉嗰个爆发嘅锻炼啦。咁但系咧你可能平衡度啊，或者你可能手眼脚协调啊嗰啲嘅话，你点样样去练习咧？好多时候就系你行山嘅时候咧，你系不自觉练到嘅，尤其是行一啲咧比较崎岖啲嘅山路咧。咁你要係靠你嘅眼睛，靠你隻手，可能有支假設行山竹啦，又或者你隻腳啊，腳底點樣去接觸嗰個路面呢，去判斷究竟嗰條路點樣走，你點樣發現某一啲嘅腳踏位係比較穩妥一啲先踏上去呢，呢啲係不自覺鍛鍊起嚟嘅。 哦，咁又係喎，你咁樣講，因為我覺得即係平時行山呢最靚嗰啲就當然係鋪曬石屎地啊，有石級啊嗰啲啦。咁但係有一啲呢少人行啲嘅地方，有啲泥啊、石仔咁樣呢，都真係好靠經驗㗎喎、 啊、 所以我通常就會跟住個朋友尾囉。 咁就冇死啦。 咁就冇死啦。通常都係㗎嘛，有啲經驗人士就話你跟住我步伐行就得㗎啦，你望住我踩邊你踩邊咁就可以㗎啦。咁你又慢慢你又儲返多啲經驗，你又知行邊啲位係比較穩陣啦。 不過即係行山我哋講咗咁多好處啊，究竟有啲咩地方值得留意啊、有冇啲唔好嘅地方呢？轉頭返嚟我哋講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家人，吴永熙，乐活玩家。 今日 晚即係講開行山啦，頭先我哋又數咗好多話行山有啲咩好處，其實好多人都知㗎啦，即係有時候你真係唔鍾意做一啲好劇烈嘅運動啊，咁啊休閒少少嘅話，你話行下山都係唔錯嘅一個運動嚟嘅，起碼俾自己呢都有得叫做活動下喐動下，咁當然就視乎返究竟你行嗰個嘅路程幾遠，同埋行嗰條路徑呢佢嗰個嘅即係難度啦，咁就睇你可以消耗到你自己幾多嘅卡路里啊種種啊咁。咁但係即係行山呢都有好多地方係要注意嘅，尤其是頭先我哋好似講到就係話行山好悠閒，咁照計就即係都咪就咁行囉，有幾危險啫咁。咁不過呢即係如果你唔留心嘅話呢，行山都可以幾容易整身㗎、即係你話尤其是嗰啲拉傷啊扭傷啊咁因為你知啊，你好多時候你用嗰個力度啊，尤其是有啲可能啊即係好似我呢一類啊略為肥胖少少嘅咁。咁你行山一個唔覺意搭錯位嘅話呢就咬柴㗎啦。 喺同埋呢通常行山最老土係咩呢，你一定係上完山先落山㗎嘛。 係啊。 啊上山就好似 OK 嘅，都容易嘅，都仲有啲體力，但落山嗰下呢就真係大挑戰啦。 係咪呢個呢其實細個時候唔覺㗎。細個時候真係唔明白上山容易落山難呢一句說話嘅道理。當然嗰句說話原本唔係咁嘅意思啊。不過我真係話細個嘅時候呢我行山呢我係成日覺得行上山呢係好辛苦嘅、尤其是即係好似你上樓梯咁都係啫嘛，即係你上樓梯，假設你行十層、二十層，咁、你上樓梯嘅話，你可能去到十層嘅時候，你已經喘氣，哇！仲有幾多啊？仲有幾多啊？你覺得好辛苦嘅。咁但係相比落樓梯嘅時候，哇！細個嘅時候覺得好爽啊，係健步如飛跑落去噶嘛。但係當你人越大嘅時候，好似我而家嚇，有時候好似我哋行廣播道嚇、即係公司嚟行落去下邊浸會啊，都有條長命樓梯噶嘛。我啱啱入職嘅時候我都敢跑㗎，而家就唔係好敢啦。 我都唔敢跑啊，特別早排落雨啦，我真係步步呢、好似小朋友行樓梯咁。 呢、這個真係好取決於視乎返你自己本身個體重啊。即係如果你 點啫冇加啦。 我唔係想 但 係你又唔好對號入座。 你咁認真咁攻擊人 啊。你又唔好對號入座。即係我想話點解要真係留意返自己體重呢，即係我講我自己啫。即係我喺講返我十年前入職嘅時候話咁嗰時候我好 fit 嘅，咁即係你話健步如飛跑落去冇乜問題，但係而家今時今日未必啦，因為咧我發現有時候咧你唔好話落樓梯啊，你稍微落斜少少啫，你會發現咧你嘅腳、你嘅膝頭位啊、你嘅腳腕嘅位咧係撐住你嘅身體嘅時候咧，你落多幾級樓梯，你發現膝頭蓋嘅位會有少少震嘅。 我都係啊，我特別有隻腳咧，即係我左腳，我以前爬艇咧，我懷疑有少少傷患，所以咧係特別。好似落得多咧，然后你啲肌肉又开始攰嘅时候，就有少少好似用唔到力啊，好惊咁啊，即系你唔敢企得咁实 嘅。所以咧，你讲得啱啦。头先我哋讲咧，就系话好多时候行山咧，你即系可能会伤害到自己身体。头先我哋讲啲可能话急性嘅伤害，就系你当下你行嘅时候咬柴吓、跌亲吓、扭亲、撞到唔知啊呢度定系嗰度， 碰到枝树枝刮伤。 系啦，咁即系呢一啲可能甚至乎严重嘅，导致到你骨折呢一类咧，就系一啲比较叫急性嘅运动伤害啦。咁但系慢性都有嘅，咁头先阿力哥讲嘅就係其中一个啦，就係你曾经有一啲嘅伤患，咁呢你再去行山嘅时候呢，当下呢其实唔会话即係痛到你完全行唔到啊，但係而你如果有持之以恒咁 keep 住去行，但你又冇理到呢啲伤患位嘅话，或者曾经受过伤嘅一啲你拉伤过啊撞伤过嘅地方嘅话呢，咁你就好容易会令到呢啲伤患呢就係会恶化，咁有啲甚至乎有好多时候啊，你行山嗰阵呢又可能热身又唔够啊，咁加上你可能呢又可能其实个人系攰嘅，咁但係因为你有呢个行山嘅习惯，你又走去行嘅话呢，咁你行嘅时候又会好容易抽筋啊，咁好多时候呢一啲细节位我哋自己都本身会忽略囉。 係同埋你一行山呢都系讲緊钟头计㗎嘛，两三个钟咁样，你不停咁样用嗰个地方，然后你越行啲姿势肯定越衰㗎啦。 係啊， 咁你就好唔觉意呢就可能令到你傷患更加差。同埋我聽過一啲情況呢，有啲朋友佢哋跑步嘅，咁平時跑平路其實都好輕鬆㗎嘛，佢哋想練多啲唔同嘅肌肉啦，特別可能身體平衡上面嘅控制呢，佢哋鍾意跑山嘅。 喔係呀，即係嗰啲藝行嗰啲囉，即係最勁嗰堆呢跑傻嘅跑㗎嘛，佢哋好勁㗎嘛。 你明明即係有時候呢，你如果 太過高估自己嗰個身體能力咧，你冇話即係平時跑開啊，然後你突然之間咁多咧，我都聽過有啲係跑到係骨枯添啊， 哦， 跑得太多啊，有冇真係？ 咁即係呢一個就真係要好即係睇翻自己嘅體質啦，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尤其是呢啲慢性傷害更加唔能夠忽視嘅。頭先阿力都有提過，即係就係可能你自己嗰個嘅姿勢亦都可能唔正確，即係好多時候你步行嘅姿勢，我哋成日都講啊，你而家真係有啲即係叫做幫你做物理治療嗰啲咧，佢有時候都會執嘅，即係例如話你嘅坐姿啊、你嘅步姿啊，我哋好多時候原來忽略咗都唔覺嘅。咁另外再加上就係你行嗰條路，究竟即係好似冇我啲 friend 咁樣啊，即係因為對鞋靚咁樣就著住去行咁。咁但係原來喂著完之後咧，又唔係好啱行啊，又唔係好適合自己啊。咁呢啲咧都真係要去留意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之前我曾經聽過嚇，即係好似台灣呢個骨科醫生都有講過啦。佢就話行山咧就係一個即係好愚蠢嘅運動。嗱，首先嗱，唔好即係斷章取義去講啊。點解佢話好愚蠢呢？即係佢話對可能部分某啲人嚟講咧，即係如果佢冇注意細節嘅話，可能就真係比較愚蠢啦。點解咧？就因為即係我哋好多時候，尤其是我哋嘅膝蓋位啊，同埋我哋嘅腰椎位咧，係我哋人體入邊即係比較容易係退化嘅關節嚟㗎。咁而好多時候我哋去行山嘅話咧，啱啱就係比較多用到呢兩個嘅關節位置嘅。 膝蓋我明白，但係腰椎係 因為有時候你要保持平衡啊嘛。咁所以都會用到，即係尤其是你講緊我哋好多時候你唔覺咁樣行斜路嘅時候咧，你會突然間好攰嘅時候，你會托住條腰噶嘛。咁即係點解咧？其實嗰個位置你係不自覺都用緊力㗎。咁所以當你去行嘅時候咧，咁你就發現啦，原來你行山嗰陣咧係會加速㗎，即係勞損呢兩個位置嘅。咁如果你本身尤其是你喺呢啲位置係有舊患，大家都知啦，尤其是一啲男仔咧，你可能以前做啲劇烈運動嘅時候啊，膝蓋係啊。嗰啲位啊，最容易就係曾經可能整親過噶啦，咁有舊患嗰啲啊，咁嗱雖然你再行嘅時候又覺得，都冇乜嘢啫，好似嘅狀態都唔差咁，咁但係如果你忽略嘅話咧，咁就會可能令到你呢一啲嘅位置嘅勞損咧，係比其他人更加嚴重，而你忽略嘅話咧，嗱，因為呢啲位勞損咗之後咧，就係勞損咗噶啦嘛，咁所以係好值得大家要去注意噶咯， 係。同埋咧，我即係過去嘅經驗就係有時候勞損咗咧。嗰個位置你會覺得比較弱啲，咁所以咧即使平時做開運動嘅朋友都好咧，可能會覺得哎呀嗰個位置弱啲，好容易就會痛，好容易就會攰咧，少咗啲訓練，變咗周圍嘅肌肉咧又弱咗啲，即係唔單止個關節弱，係周圍嘅肌肉都弱咗嘅時候咧，其實就會件事就更加差啦。反而嗰時咧，即係例如我爬緊艇條腰傷咧，有一啲叫做前輩啊、師兄咁樣啦，佢哋就話：喂，其實都真係你要好勤力，再做翻周圍肌肉強化佢，你先保護到個傷患啦。如果唔係咧，你就成日都避住啊，就住咁樣咧，其實件事就會更加差。 係不過嗱，就咁即係我又唔係想同大家講就話、是、哇，因為咧其實即係哇，原來行山都會勞損嘅喎，咁大家係咪小行為妙咧？咁當然就梗係唔係講緊呢一樣嘢啦，即係等同於唔通你曾經試過啃親，跟住叫你唔好食嘢咩？唔係咁樣嘅意思。咁但係即係我就係話好多時候你做一啲嘅運動或者你做一啲嘅活動嚇、你唔好忽視當中一啲嘅細節，或者尤其是一啲嘅事前準備功夫啊。咁當然呢啲事前準備就唔係講緊話買啲咩鞋啊，買啲咩嘅裝備啊。除咗呢一啲之外，即係真係去了解一下。例如話，我哋成日都講話行山咧、你首先要做一個好好嘅規劃。嗱，除非你係行慣。咁就另一回事。 要嗰啲指南針有。 我覺得嗱呢一啲 唔係乜嘢。電話有。 你嗰啲好似有啲 API 廣告攞嘅就得出嚟。 唔係喎，但係呢樣嘢係重要嘅喎。 係，但我想話，首先你要真係了解一下你行嘅路線，即係好似頭先阿 Nicole 講啊，佢頭先舉咗個我都覺得係好好嘅例子嘅，就係、是、好多時候大家而家行山咧，咁通常都咩咧 ？Google 啦，上網睇下啲咩嘢指南啊， 大安子有部電話就識行㗎啦嘛。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首先你真係去了解。解下究竟嗰条路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同埋咧最好嘅梗系即系好似如果啲广告讲啊，唔好自己单独一个行。 行，即係你真係要揾一個咧，如果你自己本身對於行山呢一樣嘢唔係好在行、好熟悉嘅話，咁、你咪揾一啲可能有行開嘅朋友一齊行咯。同埋你要明白，行山呢一個運動有時候真係人多係開心啲噶嘛。沿路大家可能有講有笑傾下偈啊，跟住亦都可能有個照應啊。真係嗱，有啲路咧，我想話香港其實有啲行山嘅路都係噶、因為佢本身咧潛藏真係會跣嘅，即係嗱，當然你講緊有鋪石屎路，有石屎路唔等於唔跣嘅，都可能會跣噶。 係啊，特別可能係咁啱咧，嗰排落雨啊， 係啊， 又或者你朝早時分， 係啊， 就特別跣嘅。 所以即係當你去行嘅時候，尤其是嗱上，你都還好，因為你容易就力。但係你一落嘅時候咧，有啲位我曾經試過同啲朋友上去，好彩真係一班人一齊上去， 變咗個大冬瓜。 有啲係真係，如果你冇人幫嘅時候咧，你上咗去落翻嚟係好艱難、尤其是開始係入黑嗰啲時間咧，咁所以即係嗱，呢一啲嘅即係所謂嘅事前準備咧，就係唔係單單就係買裝備啦，就係、你包括埋可能就係要去做一啲嘅資料搜集啦，同埋即係揾一啲識嘅人咧帶住自己，咁就比較好啲咯。 同埋我自己覺得而家即係網上面嘅資訊好發達啦，你可以參考多幾個網。我嗰次就真係覺得自己簡直中咗伏啊！我真係聽完佢話喂大帽山鋪曬石屎路好輕鬆嘅啫，喂原來唔係，因為石屎路得嚟其實好斜啦，而且條路又相對地窄啦，即係我會覺得普通如果年輕人都還可以嘅，但如果可能一家大細睇咗個報道，然後就去行咧，又冇話做啲好詳細嘅資料搜集，就真係中咗伏噶啦。 烏嘉倫、吳永熙、樂活玩家。 好啦，又嚟汇报一下我哋自己最近嗰个嘅即係叫做减肥或者 keep fit 嘅状况啦。咁我其实都系枕住喺飲食各方面嘅控制啦。近呢几日我諗对我嚟讲啊，即係一个嘅身体状况嘅 update 呢，就系我病咗。咁病咗其实对我嚟讲都应该会瘦啲嘅，因为即係胃口都有一个嘅影响。 同埋要食清淡啲啊。 要食清淡啲喎。咁但我发现我呢一期都真系算是清淡了很多的啦，因为即可能例如说出去吃饭啊，或者有时候去买一些嘅嘢饮啊，我而家都是啊，你都见到我饮茶都饮啲无糖嘅茶， 哇，好难啊， 好 难 得见到啊。 咁同埋我会同自己讲话要饮多啲水咯，即唔系因为病嘅，系有时候咧，我发现一个窍门都系啊，你咧点解会成日觉得我咧，就可能因为你饮水唔够，有时候咧你可能补充翻自己多啲嘅水分咧，咁就令到你个人咧。唔会话成日都嗰个食欲好旺盛啊，即系无时无刻都话，唉唔得啊，有啲口痕又或者有啲饿啊，又想炒啲饼干嚟食啊，就少翻啲咯， 系我就冇你话。戒口戒得咁犀利嘅，咁但 我已经唔算好犀利噶啦，你都觉得冇我咁犀利添。 我都觉得你好犀利噶啦，好多同事见到你带个午餐盒翻嚟，真系吓亲人啊！即系自己准备个 系个午餐盒入边个内容吓亲人啦，定系咩吓亲人咧？ 因为烏嘉倫会竟然 自备 带饭呢个环节系好难得嘅，平时见你咧便利店买完之后上嚟叮几分钟就对住个 mon 啪啪啪就食完啦，咁但系你直情系带烚意粉啊、烚鸡肉啊。大家都哇，真系有啲恒心喎，烏嘉倫。 但系暂时我都未见到有显著嘅成效啊，慢慢再等下先啦。 等下先啦。不过我咧就冇咁戒口，反而咧我就从运动入手，因为咁啱咧喺呢个九月开头嘅时候，我就定咗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九月咧能够储到跑80公里，系啦，总数 九月啊， 系啦。九月 即系九月成个月份入边跑80公里，咁其实都唔系好难啫。嗱，因为点解咧？据我所知 ，Nicole 咧，佢就之前都有听你讲过啦。你跑步嘅话，而家枕住就算话跑得唔算话多都好啊，你每次跑都至少5K 啦。 系嘅，所以我自己都计数嘅，我都费事定立一个太高嘅目标咧。 简单嚟讲，如果80K 嘅话，一个礼拜我同你跑两次，你跑到10K， 喂都唔系、啊，其实你一个礼拜起码要跑4-5次， 系啊系啊系啊， 先得噶。 我都系计住咁上下嘅，我都系预逼下自己，即系平日翻工之前都逼自己去跑一跑步咁样。咁我就定咗呢个目标。咁然后咧，为咗方便计算咧，咁我就揾下网上边啊，手机应用程式咁样啦。咁就咁啱揾咗一个。咁我之前咧其实有跑步手表噶，但系好可惜咧。 烂咗， 我系唔会送一只俾你嘅。 搞错， 你唔好喺度讲呢一啲。 我仲谂住摆出一个楚楚可怜嘅眼神咧。烂 咗啊？点解？烂 咗 冇 加啦，点解嘅？冇得用啦。 一脚身体幻想啊，真系。 我点算啊？ 你一讲呢啲已经唔想理你啊，大佬。 冇咗只表，人哋跑唔到啦。 你而家系咪？你而家系咪要买嗰只新定系点啊？ 唔系，我本身系想配表带嘅，但系我嗰个咧已经旧嘅型号啦，所以 我讲呢啲，我都系唔会理你嘅。旧嘅型号。 人哋都想悭啲。 唔系，但系真系，我觉得可以揾一集讲下究竟跑步需唔需要有呢、這个即系跑步手表，即系个帮助究竟大唔大啦？不过 anyway 啊，你而家总之个手表又用唔到啦， 烂咗啊！ 咁你 话 手机 app 啊嘛，而家手你个手机 app 系咪帮到你啫？而家 嗱，所以咧即系又冇人送表俾我啦，咁所以我就唯有上网 download 啲 app。咁咁啱咧，我就 download 咗一个都好多跑步人会用嘅。咁过去咧，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带电话跑步嘅，我觉得好烦。咁但系我而家即系之前讲过啦，我买咗个无线耳机，咁有时候想听下节目啊，咁我都会攞电话嘅，即系谂住轻松跑。 但 系 点啊？你揸喺手度跑？ 我就买咗个小腰 bag 咁样咯，系啦。因为我之前有谂过戴手臂嗰啲，但系我就觉得好似唔 系 好舒服，系啦。咁我就宁愿勾喺条腰度，但系即系呢啲都 OK 嘅，即系。直至而家我跑咗几次，都觉得呢一个携带电话嘅方式系可以嘅。咁所以咧，我而家就用电话嗰个应用程式啦。咁我都几开心咧。我之前睇跑步手表嘅时候咧，我系可能攰嘅时候，咪望一望自己跑到跌到咩数咯。咁但系原来咧，而家啲手机应用程式咧，佢系可以俾你定咗，例如每一公里咧就有一个虚拟嘅教练同你讲、啊呢一公里你跑成点啦咁样。 同你话俾你知跑成点添， 系啦，佢会话俾你听时间系点样咯，系啦，同埋你个 pace 系乜嘢咯，你而家跑 keep it up 咁样，我鼓励性 嘅。怀疑系喂嗱，不过我停咗个跑步咧，即系你喺度好大声喘紧气嘅时候咧，佢就同你讲话 OK。如果你繼續咁樣去跑咧，佢話我真係會睇住你嚟噶咁樣咯， 係啊，鼓勵性㗎， 即係佢會 I watch my back 咁樣嘅，幾得意嘅我覺得，同埋我特登揀個男人聲， 哇， 因為佢有得揀男女聲添嘅，咁所以咧。 所以咧就 Nico 咧就好饥饿嘅，其实同埋饥渴嘅系。 我系俾自己多少少动力啫。 你唔好叫我只手机程式入边嗰个男仔送只表俾你。 吓，乌加乐。 好烦啊，真系。 乌加乐。 唔系咁啊，你呢一个80K 嘅目标啊，九月啊嘛，系嘛？ 系，咁我而家今日都完成咗十公里左右啦。 哦，咁都 OK 喎。咁啊，即系暂时嚟讲，目前为止啊，都算系达达地标噶。 系啦，同埋系 on the right track， 系、 okay. 向住呢个目标适当咁样前进紧。咁同埋同时间咧，我都应承自己就系想即系过去爬艇，虽然就觉得好似好辛苦咁样啦，咁但系都希望呢个月睇下可唔可以轻松爬下艇仔咁样啦。 咁加油啊 ，Nico 啊，咁啊，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你时间再见，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